却空出一阵，能够遇见你，认识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没你眼泪。 是在等我们亲手给他定的美好，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，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，一起找到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

Thank you.

然这不会是我，心不会空洞，爱不会太匆匆。奔向所有的感受，奔向生命的节奏，奔向你我之间承诺。奔向所有的感受，奔向生命的节奏，奔向你我之间承诺。你哭了吗？ 烦恼， 宁愿为你睡不着，别的幸福。

所谓要或不要，伤过的心不再疼，想念会慢慢退潮，只要你能过得好，我就觉得很好。现在知道是理性感性的争吵，眼泪是心痛最诚实的解药，找回勇气的味道，一个人心的美好，我相信真心爱过就已足够了。谢谢你曾经给我的微笑，谢谢你温柔肩膀的依靠，就算会难过，勇敢地面对爱情的起落。谢谢你陪我的每分每秒，你让我明白真爱的心跳，了解爱比恨对重新起跑。 下午一点钟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，已在。